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99.9 乐坛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你心中的北京是什么样？又是什么让你爱上这座城？三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生活中是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在音乐上更是默契的合作伙伴。节奏旅行家乐队携手首张独立流行风格专辑《这儿是北京》，继续梦想在路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Car Mix， 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李亮。 嗯，非常开心啊，今天在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很少这个 Car Mix 在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的。 对，首次咱们在大年初一能亮相。 对，一般大年初一都放特辑， 对啊， 什么剪辑什么的。 这次 Car Mix 竟然 这次我们是实力硬插，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好朋友要来了，节奏旅行家乐团。 对，来拜年来了。 对，我们欢迎这个基伟和邱凯丽两位哥哥啊，先给大家拜个年。初一，大年初一的拜年。 大家好，我们是 节奏旅行家。 今年啊是鸡年，这个关于鸡年有什么讲究吗？两位知道吗？因为两位都是北京人吗？ 有鸡年的讲究啊。哎呀， 那可能有点难为大家了。 有点难 了。这个咱们过年有什么讲究吧？北京过年现在应该是很有， 应该是要串门的吧？初一 初一就串门吗？ 对，初一初二， 对，要拜年初一。 反正过了这个腊八就是年。 对对对。 一直我们要拜到元宵，这个大家忍着点啊。 对对对。 在这个拜年的期间呢，在这个过年的期间呢，我们也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出了一些喊红包的一个互动，所以大家把普通话练好了，然后能喊到多少钱，这个就看您命里了，是怎么样了啊？我们步入正轨，这 Car Mix 的主题就是音乐。我们这个节奏旅行家的音乐一般都是民谣为主，对吗？ 也 应该 也不是， 也不全是， 也不全是，就是 流行， 流行。 流行。 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好像有一次是来的是有一首歌叫《这儿就是北京》，对吧？ 对 对 对，那个是属于摇滚吗？ 对，有一点摇 流行摇滚 民族的感觉，有点是吧？ 嗯， 对，其实就是还是比较，就是我们写东西就是有的歌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北京特有的那个气质 啊，对对对，就是包括里面的唱的这个方法。 对 对 对， 小腔调。 对，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地方文化的这种腔调，我特别喜欢。 对，我记得有一首歌，好像是这个，就是北京人是不是好像特别知道？因为大张伟还唱过，是吧？就是那个什么北京 小 小 妞， 北京小妞，对对对， 北京。 对，我听你们那歌，好像就是那种那个。 我唱完以后，他来唱的。 哦，是这么回事。 大老师这么回事，我说呢，我觉得你比大老师长得帅。 之前没人 错了， 没人用这个。 哦， 嗯。 后来我们发完以后，隔了得有好几个月了，一看大张伟跟谁出了一个那歌，里面也用了。 你没找他要个红包？大老师给我一红包。 大老师说我一向就死了。 那应该给我红包，那我答应了。 您这对对对对对，这个基伟老师为什么管谁都要大？基伟老师特爱郭德纲。 对啊， 这个睡觉都听。您睡得着吗？ 睡不着啊。 那您还听？您听的是郭德纲吗？ 越听越睡不着， 越睡不着。 对，我得跟您确认。 其实我就其实还就是挺喜欢他说的那种方式的。 所以您就把相声融入歌里有吗？ 没有，哎，这么想过。 哎，可以吧？可以吧？什么？您把那个？ 我说，你看那么多人，很多人都睡觉的时候听相声。我说想，那怎么没人睡觉？ 没那么多人睡觉的时候听相声啊？就您？ 不是，你说睡觉？ 就您？ 说这有点那什么了吧？这叫什么？这催眠还是？ 对，人我们睡觉都听音乐。 哎，不过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都是睡觉之前都听相声。 哦，对， 真的呀，你们玩音乐这么压抑啊？ 不是，哎，你听我讲啊，我认识一个这个音乐人啊，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做音乐的人， 嗯， 他已经每天在研究音乐了， 嗯， 他如果想放松起来，一定不是在听音乐， 对， 没错 啊，他听的可能就是。随便听点什么花鸟鸟叫啊，之类的那花园， 大 那 大自然的声音， 对大自然声音，听听那种， 哦， 或者说像听听郭德纲，是吧？ 听点， 或者听听我们节目 啊，对对 对， 对就换个脑子呗， 对，就不能老沉醉于音乐里面， 嗯， 那样的话就很那什么了， 就容易崩 了， 对对，就是疲劳就。 但我真的觉得您真可以把相声，您把那个贯口改成音乐，我就会。哎，这挺有意思的。 京东大鼓 可以考虑啊，我觉得 我们会琢磨琢磨。哎， 京东大鼓它本来就有点唱腔，这个 先来套报菜名是吧？ 报菜名， 现在是怎么觉着就是 你报菜名的时候问过郭德纲了吗？ 怎么用这个相声这个词儿啊？然后歌里头，然后能让给人唱乐了， 降压把压口，哎，把人唱乐了，那你这还是相声呀？ 太难了，太难了。 听个歌在那呵呵傻乐，这挺恐怖的。这事儿我们琢磨琢磨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过年了， 少男女穿新衣，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鞭炮声不间断，孩子们打着灯笼转，三十晚上熬一宿哎，初一初二满街走哎，新年的锣鼓就要敲响喽。 欢迎收听 Car Mix， 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李亮。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节奏旅行家。 这个是很久之后又发行的，这算单曲吧？过年了， 对， 这个、 单曲，对 对。因为过年以后，大家的专注度就全在年里面了，就让人听音乐了。 对对， 然后就把它搁在前面了。 可以啊，我觉得这歌可以一直听，你知道吗？因为这歌特别接地气，然后有很多很喜庆的元素在里面，特别符合我们这个节日的气氛。还有里面有一些也是，也挺北京的哈，这歌词里边 就北方嘛，北方过年基本上都是这里面的词儿。 对，就是什么这个丫头要花，小子要泡这事儿，这个词儿啊，我开始听的时候我没觉得，因为北方孩子特别好理解。 嗯、 这你要拿一南方孩子看，这呵啊。 对，我其实问过，就南方跟北方它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里面也有的地儿是一样的。 它有些民俗的， 对， 它里面是不是有些北京话呀？ 对， 这个花和炮其实就属于北京话、东北话这种花，其实是呲花， 我们就是丫头要花儿， 要花儿， 对 对 对， 要北京话要花儿， 得儿化音、 啊。你们说的是那个真的是那个花儿吗？ 花儿、啊， 对， 花儿。 我以为你们这个要炮是鞭炮，要花是呲花呢。 这 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哎，您有这个胡同里邻居们一起过年的经历吗？ 有啊，当然有了。我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呀。对，我们家是一个院儿，我们家那个有一个院儿特别大。 您这一手是，我以为你们家 是条街。他院儿是一个长溜， 哦、 一长溜。然后这一长溜住着是每家每户，但是只有我们家这边有一院 儿。哦，就你们家最富。 对，大院儿。 大功高了吗？ 最起码能摆四张大圆桌。 哎呦， 伺候啊！ 四张台桌，街里街坊就过来。 感情你家每次这个过年的时候，都像摆婚席似的，四个大圆桌似的。 我爸跟我妈结婚就在院里接的。 流水席，哎，以前好像真的都是这样哈，咱们这个都在自己家里院里。 家里 现在一过年就是家里，可没意思了。 真的可没意思。而且现在家里边过年哈，嗯，人丁也比较少了，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个旅行过年。我有很多朋友啊，可能家里的这个老人已经过世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能只有爸爸妈妈，然后还有孩子，然后下一辈的，他们就出去过年了。去个什么海南啊，去个什么国外啊，转一圈，就这种了。好像年味儿越来越少了，觉得对。 那个今年你们，比如说你们除了就是对这个就是北京的这种摇滚乐哈、啊，这种一块儿的风格的，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尝试？ 嗯，有。 嗯， 就第二张里面的歌，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就是。稍微比较深一点的音乐，就比较就说白了，这就有点那什么，就是 意思比较 有点，会有点电子的东西在里面。 这是深吗？ 也不深呀、啊。 他那个 你这么聊天，有一地久天长，真的。 对呀、啊， 就 是 可能 不 是 一样的东西， 不是特别的太流行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要拿比喻 的 话，就是你知道， 就是它的形式可能是有一些 有点 更有变化， 窦唯那样的形式似的。 哦，更艺术化一点， 更艺术化。 因为第一张的，因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那个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拿那个《一个人的风景》那首歌，在第一张专辑里，这首歌我们试了一下，然后第二张专辑可能这种尝试会更多，这个元素会更多。说白了，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个东西就是一堆机器， 它也分流派，它也分风格的 这些音色嘛，是吧？ 嗯，那这个 能拧是吧？ 融入到音乐里边，就像那个刚刚说的，就会有点小众了。 不一定，其实它大众小众来说，还是看观众的就听众 看歌本身嘛。 对， 我觉得现在好像是 接受的程度。 对，现在好像很多的流行音乐，他们已经是做的融合度很高了， 对， 融合了很多元素， 也是有一些尝试。 对。 你看生日快乐、 哎、 多简单，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看好多这种原来做摇滚乐的这种，他们就是说讲究是自由独立，是吧？但是你说好多有那种，就像民间，像或者说这个人民艺术家是吧？为人民服务， 草根阶级， 对，就是说接地气，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是为人民服务，是吧？ 对，其实音乐其实就看你在做音乐前，你想给哪一部分 受众， 对， 受众面不一样。你要做那种小众的，那就是肯定，因为我觉得小众都特别铁。就铁粉都是小众的， 对， 大众的是他又能喜欢你，他也能喜欢他， 嗯，那对， 对吧？小众 都比较花心，嗯，小众的比较专一，是吧？ 大众就是你给他，只要是这东西你觉得他觉得好，他就追捧你，就那种小众的是真有一些人真懂的， 嗯， 真对音乐的这种理念特别了解以后，他才喜欢你这种风格， 是不是？所有 特别铁。 这个玩乐队的人都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小众的，比较钻进去的。 他还是玩乐队，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追随于自己内心的东西。 嗯， 他就是还是，其实我们骨子里这种东西，其实你能不是最喜欢的，就比如像过年了， 吓死我了，这可您自己的歌啊，亲儿子。 骨子里还是喜欢一些，就是比如说更比如说摇滚一些的呀， 摇滚， 因为毕竟你有那个年代的情节在那儿，摇滚情节。 但是 刚玩音乐的时候就是摇滚起。 那你说要是像过年的这种歌，要如果真做成那样的话，可能不 做成摇滚的， 不就做成摇滚的，或者再偏一点的话， 再个性一点， 可能不会让大众所接受。 这年过得特个， 对，所以 还 这种歌还是开心， 它就是旋律线跟你的歌词。只要定性了，你这也跑不出去。你想给他做摇滚了，那就是编曲的事儿了。 嗯， 想不想往那边编了？ 嗯， 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想一想，这个旅行家乐队可以做成一个什么的代名词啊？这个相声你代名词，我们努力发掘一下这方面的潜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相信着每一天。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9.9 九九乐团。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 越 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99, 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次欢迎回来，最后一次跟大家拜年了。哎，不能说最后一次，我们要一直拜到这个年过去啊，可能会拜到车展。大家好好这个听一下啊。那咱们2017年要准备的这首歌，咱不能说出的这首歌，这个专辑哈，是偏什么这个感觉？ 就是摇滚一些了。 就是要摇滚一些了，还能多透露点吗？ 其实第一张专辑并不摇滚，第一张专辑其实说白就是 流行 、嗯，对。然后第二张专辑回还原于最本质的一些， 就是其实还得说， 对， 我们服务半天大众了，我们得为自己， 对，就是这意思。 但是摇滚里面他还不丢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包括唱法上，包括这个旋律线上。 这我能看作是你们这个乐队还蛮贪心的吗？我既想要受众，我又想我有梦想。 其实这样的尺度我们得把握挺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我跟很多音乐人聊天，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就是你看啊，这个有一种音乐啊，一种模式，一种风格，它是经典模式，就是这种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受大部分人喜欢的。但是呢，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创新意识。靠有自己的进步，就是比如说我天天玩一种音乐，虽然它很时髦，或者说很时尚，或者很经典，怎么着，就很多人喜欢。但是他自己作为他自己来说，他肯定是他可能不能原地一直在原地待着，他一定得往前走。 对， 但是他往前走，走走太远，对吧？那就像脱节了，对吧？所以他得往回收， 走得太高了。 对他得边走边收，边走 收放自如， 对，收放自如， 拿捏的得合适。 对对。 这有的时候吧，他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培养听众的责任。 哦，对， 因为他走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去走， 嗯， 他得慢慢的带着他的听众，带着他的粉丝们一起往前走，啊，让他们慢慢的通过这个歌的变化，几年的这么慢慢的一直在变。 嗯， 这样才不至于拖。 哎，对，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看那好多独立音乐也好，还摇滚乐也好，这些圈里的音乐人是吧？他们做的音乐，往往是在他们做了很多年以后，才大火。大火以后，这个流行音乐就是像这个流行的这种歌手才会啊，就开始往里边加入各种这种元素。它实际上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都潮了半天，我们都不潮，他们才开始潮。 对， 对，才变成这种流行音乐 popper 这种。 就是轮回嘛，它总会回到原点的时候。 对， 他在，因为现在的各种，现在音乐是一个乱世，你没发现的？那是各种 乱世才出英雄呢。 对，然后他总会回到原点的，绝对的。 因为观众 所以说沉淀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对，现在我总有一天 听众的判断，他被这个现在歌太多了，听众判断他不会太准确。对，他都是很 因为你没觉得现在就是是个人就能玩音乐吗？ 哦，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我尤其网络， 现在我觉得 平台太那个什么了， 这个 平台太多了， 跟这个网络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个人都叫主播。 你想，我们做音乐做了快20年，他不没做过音乐，他一夜之间就红了火了，凭什么呀？ 颜值高吗？ 昨天我看见一个新闻， 先不说颜值高低，也不说音乐的，先说好坏，就是你都纳闷儿，对吧？ 昨天 就是平台肯定就是太多了。 有一个昨儿有一个那个直播的平台找我说你能不能直播说我们俩。我说这个上面都有谁呀、啊？上面贴了一堆网红，说你们能不能上去也拿着吉他去直播？我说我们可能干不了这个。 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就是直播找，然后 我说我们脸拼不过他们。 对，做这个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对音乐本身来讲的话。你直播，你最后成为网红，跟你是一个音乐人是两码事儿。 对，两码事儿。对， 这绝对是违背自己了。 对对对， 除非你这个网络直播能我的音乐能怎样怎样，而不是说我在那儿我天天跟你帮人调侃你，我调侃你，调侃我，然后你给我发点这个，发点那个，这东西太没劲了。你真懂音乐吗？ 哎，对， 是吧？ 有一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说这个直播这事儿啊，你说现在很多我看有的那种明星，他们也在做直播，对吧？但是说，你说这个直播跟你们的真正的现场有区别吗？ 他们这个，你像明星的直播啊，跟这网红的直播完全是两码事儿， 对，不一样。 明星直播一般都是助理啊，这二姐跟着，然后他说两句，他该干他自己事儿，干自己事儿，你知道吧？你像网红直播，包括 明星直播，如果在哪个平台上直播的话，肯定后面有水分的， 它是有内容， 对吧？ 它是有内容，带着一些内容和这个销售任务去的啊，是属于这种的。对，可能网红的直播更多的就是那种 刷刷刷。 但是咱们又说回来，这个是一好事吗？它也是一好事，让一些无所事事人在这上能生活了。 对，至少 对吧？我 就 真不少挣啊， 解决温饱 了，跟家一家一待，我觉得就挺好。但是人家也付出了，你也不能说他不付出。但是那个这个东西就适合他。 他绝对不适合真正做音乐的人。 嗯， 所以我奉劝大家，真正做音乐人别干这事儿。 就是可能真正做音乐人没有时间去干这个。 对啊，你就我觉得这个太可笑了。 我觉得网红他的目的就是反正有人喜欢我，对吧？ 对， 他不在乎别的，他就是反正有人喜欢我就行。 对，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你音乐人的出发点不是要干这件事。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人家 还得做音乐。 对，我们要做出好的音乐给大家听，对吧？那个 就不是卖脸了。 对 这个脸这事儿，对，但是你得说颜值高这事儿确实会吸粉儿， 那是肯定的。你包括这个，甭管哪个市场，影视、音乐各种市场，颜值高那肯定是好的。 因为对音乐人来讲，颜值高是加分儿啊。但是你不能说音乐人只剩下了一个脸。 嗯，这个倒是。 对，音乐全是别人做的，甚至于都是买来的，然后他只是到那儿唱人的伴奏，然后上去，然后就看。 这就跟影视圈的替身一样的，文替武替。这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长啊比较有限，2017年我们希望这个节奏旅行家这个乐队可以更好的，当然你们在囤货这个 囤货是 累积 年货， 这词儿我觉得用特好， 这个 囤货 对累积作品，因为 然后给他怼出去，对吧？哎， 因为你们这个发挥节奏是这样的，对吧？这个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能给我们做出更好的音乐啊。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这个拜一次年，希望大家这个初一好吃好喝，然后能好好的玩乐，然后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别忘了支持我们喊红包的一些互动的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